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纵横天下，穿越历史，搜罗传奇，感受魅力，读不尽悲欢离合，探不尽恩怨情仇，精彩的历史瞬间，别样的激情演绎，尽在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西南地区好多少数民族都过火把节，这火把节还有个特有诗意的名字，叫星回节。关于这个节日的来源，有种说法是纪念两位女子。这弱小的女子为什么会被奉为神明呢？端庄漂亮，有勇有谋，丈夫被害，她一肩勇挑重担，亲自领兵上阵杀敌。一个小国的王妃如何化身供奉的神明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一个王妃的复仇之路。大唐盛世初年，在云南的西南地区，有一个芝麻大的国家，名叫瞪眼国。不过您可别误会，这瞪眼国可不是人人都瞪着眼睛的意思。瞪眼国的国王瞪王和王妃慈善一起管理着这个小国家。这儿的人呢，虽然没有大富大贵，但是生活平淡而且充实，老百姓也都是安居乐业，国家上下一片和气。这天，瞪王和慈善王妃正在寝宫里休息，属下来报蒙舍国使者求见。这蒙舍国是瞪眼国的邻国，在西南这地方早先都是一些小部落。汉代的时候，这中原政权曾经派大量的军队来讨伐，可是这里崇山峻岭，森林茂密，再加上一些热带的疾病，还有什么毒蜘蛛啊、毒蝎子、毒蛇，这大军来了没几天就全都撤回去了。魏晋时期受到周边文化影响，这些小部落改制逐渐发展成了6个小国家，合称为6招。这招在当地的语言当中就是国王的意思。这蒙舍国是这6国里边实力最强大的。蒙舍国国王阎罗凤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，这几年他老是在边境上骚扰其他国家。今天这阎罗凤派使者来拜访，是何居心呢？邓王的脑子里闪过了很多的疑问，可既然使者都来了，不接见也说不过去。好，把使者请上大殿，本王稍后就来。到了大殿之上，这使者恭恭敬敬，一见到邓王就马上行礼参见邓王。属下受蒙舍国国王所托，来给邓王您送请柬来了。哦，不知贵国有何事相邀啊？回禀邓王，再过3天就是星回节了，我们蒙舍王想邀请您一起去欢度星回节，还望邓王您赏光参加呀。邓王一听这话，脸上堆满了笑容。一起过？蒙舍王好兴致啊，使者辛苦了，本王已经安排好了酒宴，使者先下去暂且休息一下吧。 邓王 表面上装着很高兴的样子，这心里边却打起了鼓。阎罗凤有这么好心？他这次是不是安排了一场鸿门宴呢？蒙舍国国王阎罗凤，那在当地绝对算得上是一位枭雄，他的名号响当当。阎罗凤长得人高马大的，一身的五花肉，力大无穷。他要是仰天长啸一声，山里的毒蛇猛兽听了都会吓得四处奔逃。阎罗凤这个人不光是四肢发达，这头脑也不简单，有勇有谋，是诡计多端，让人防不胜防啊。阎罗凤一心想要把其他五个国家给吞并了，他先采用了蚕食的方法，一点点的侵犯别人。可能这回出兵就霸占了一个山寨，下回就俘虏了三个人，没关系，咱不着急，慢慢来。他这么一点点的占地盘，其他国王看在眼里，这嘴上都没说什么。阎罗凤是个鼎鼎有名的大力士，让他霸占点就霸占点吧，丢车保帅嘛。阎罗凤一看，嘿，今儿个偷你颗白菜你不在意，明天抢你一头牛你还不在乎，得嘞，改天我把你们家都给搬空了。这阎罗凤的胃口是越来越大，就琢磨着，要不然一下灭他一个国家试试，要大举出兵侵犯，这粮草、武器装备、实力对比一系列的问题都得考虑。不行，这深山林密的，地形十分复杂，大举出兵不是个好主意，弄不好就会血本无归呀。就算灭了一个国家，剩下的那四个肯定会联合起来对付我呀，那样的话我多不划算呢。这招不行，还是用我这聪明的脑袋再想想吧，要是能一次性把他们一网打尽那就好了。阎罗凤想来想去，想出了一招毒计，他打算在星回节这一天请那五个国的国王吃饭，大家联络感情，共同庆祝一下节日，人多热闹啊。那些国王一直害怕迁就我，料定他们也不敢拒绝，只要他们进了我阎罗凤的地盘，那不就是案板上的肉，想怎么剁就怎么剁吗？这星回节是六个国家共同的节日，据说这节日的来源跟一位女性有关。汉代的时候，将军郭世宗奉命横扫这个地区，大军打到一个部落的时候，这郭将军看酋长的老婆长得漂亮，就想把她纳为自己的偏房。这酋长的老婆同意了，但是有个条件，在这之前他得把前夫的衣服都烧了。郭将军满口答应，没成想这酋长老婆在烧衣服的时候一纵身就跃进了熊熊烈火当中，追随酋长而去。后人都很敬佩他的忠烈，就把他殉难的这天定为星回节。在这一天，大伙儿都举着火把烧香祷告，纪念这位忠烈的女子。这是六国最重大的一个节日，阎罗凤选中这个日子真可谓是别有用心。阎罗凤派使者把请帖送到了各个国家，这邓王难道就没看出来这是一个鸿门宴吗？邓王是否会如约而至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收到请帖的时候，邓王心里有了疑惑，这阎罗凤把边境闹得鸡飞狗跳的，怎么还会请我去赴约呢？邓王心里很担心。王妃慈善看见丈夫紧皱眉头，又看看那张请柬，邓王，这阎罗凤实力强大，早就有吞并六国的野心，这回把国王都聚在一块儿，他正好来个一网打尽。你一旦踏进他的地盘，万一有什么不测， 可都没办法弥补了。我看您呢，还是找个借口不要去了。邓王也担心这个，爱妃呀，你说的我都知道，可是如果别人都去，就我不去，阎罗凤就有理由攻打我了。我就算逃过了这一劫，这国家早晚还会有危险，正所谓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呀。事已至此，不去是不行了。或许这阎罗凤还没什么坏心，就是大家一起聚聚罢了。对一个屠夫，这邓王竟然还心存侥幸。慈善听了丈夫这番话，忧心忡忡，大王啊，如果阎罗凤果真发兵来攻打我们，凭借着咱们国家的实力还能抵挡一阵子，等到其他四个国家都认清阎罗凤的狼子野心，大家联起手来抵抗他，阎罗凤还有什么可怕的？可是如果您这一去，阎罗凤趁机陷害，那咱们可真是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慈善王妃苦口婆心的劝说，可这邓王就是没这份反抗的勇气。你看人家都去，就我不去，这哪有联合的机会呀？再说了，大过节的，这阎罗凤还能把我们五个都宰了？去未必会有危险，不去这阎罗凤肯定不会放过我。爱妃，你就乖乖的等我回来吧。邓王硬着头皮决定前去赴宴。慈善一看这种情形，说什么也没用了，这眼泪哗哗的往下流。临行前，她把一只银臂镯套在了丈夫的胳膊上。大王，这是我家祖传的宝物，说是能避祸驱灾，您这一去定要万分小心，快去快回呀。慈善王妃眼含热泪，一再叮嘱丈夫，目送着邓王离去，直到看不见人影，这王妃才回去。蒙舍国的都城就在今天的云南大理，当初那个酋长老婆就是在这儿投火自焚的。阎罗凤请大家在这儿共度星回节，似乎是合情合理，其他四位国王也是如约而至。大伙儿的想法都跟邓王一样，既有些害怕，又心存侥幸。为了这天的聚会，这阎罗凤特意叫人修造了一座阁楼，取名叫松明楼。松明楼，松明楼，说谐音就是送命楼啊。这送命楼建在茂盛的松树林里，修建的非常华丽，火红色的纱帘从楼阁上直垂下来，每根木头雕刻的非常的精细，楼里还满是松木的香味。这五位国君一到蒙舍国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，鲜花、掌声、人群，而且这阎罗凤亲自前来迎接，现场是热闹非凡。国君们一看，这没有什么不祥之兆啊，警惕性都放松了不少。星回节这天，松明楼上摆下了丰盛的酒宴，阎罗凤热情洋溢，拿着酒杯又劝酒又劝菜的，几位国王也是你一言我一语，聊得非常开心。等到大伙儿都喝得迷迷糊糊了，天也渐黑了，星回节最重要的节目举火把开始表演了。六位国王坐在高高的松明楼上观看楼前的演出，只见男女老少人人手上举着个火把，一边唱一边跳，真热闹啊，整个树林都快燃烧起来了。邓王醉眼迷离，看着远处的火光一跳一跳的，突然一撮火苗就跳到了眼前，邓王吓了一跳，本能地站起来往下一看，啊，不好了，楼上着火了，着火了。国王们惊慌失措，赶紧问问主人怎么办吧。再一看，这阎罗凤前一分钟说自己去方便，早就没影了。这松明楼是用松木造的，含油量极高，一沾火就着啊， 这火势瞬间就起来了，楼上是火光冲天。郑王逼迫自己镇定下来，快去楼梯往下跳，那儿还有楼梯的影子呀，能看见的只有一团团的火苗子，烈火夹着浓烟是滚滚而上，这几位国王就这样倒在了松明楼上。底下参加庆典的人赶紧上来扑火，可这附近没有水源，等到火扑灭了，松明楼也已经化为了灰烬，五位国王魂飞魄散。这个时候阎罗凤提着裤子跑回来了，一看这楼都烧没了，跪在地上放声大哭啊，哎呀，这事儿都怪我呀，都怪我呀，我可怎么向人家交代呀。旁边的侍卫赶紧过来把阎罗凤拉起来，大王大王不要悲伤过度，还是赶紧通知各国吧。阎罗凤一骨碌爬起来，抹了一把鼻涕眼泪，快把各位国王的尸首收敛好，派人去给各国报信，请家人前来认尸，从今天起全国哀悼三天。各国的皇亲国戚得知噩耗，迅速地赶到大理，摆在眼前的却是一具具烧焦的尸体，根本分辨不出来，只好傻呆呆地站在一旁看着。只有邓王的王妃慈善，她一眼就看见了那只银臂环牢牢地戴在丈夫的胳膊上。慈善王妃一下扑上去，抱着丈夫的尸体失声痛哭，两行热泪是滚滚而落呀。阎罗凤一直在旁边冷眼观瞧，观察这些人的反应，看到慈善王妃梨花带雨，那悲伤的神情让人心动，又一个计划浮上了心头。慈善王妃魅力动人，阎罗凤看得心里直痒痒，我要是能把慈善娶过来，美人到手不说，这邓衍国也就顺理成章的归我了，这不是一举两得吗？阎罗凤打定了主意，要把邓王留下的全都给揣在自己兜里。邓王妃，还请王妃不要过度悲伤，要怪您就怪本王吧，都是本王安全工作做得不好。邓王妃，本王为您安排了一间房屋，王妃若不嫌弃，就在本王这儿住下几天，等那些僧人为国王超度完了再做安排，不知王妃意下如何呀？为了超度亡灵，慈善王妃也只能暂且住下了。过了两天，这阎罗凤竟然派了媒人来找慈善。媒人一进门就满口道喜，哎呀，恭喜王妃，贺喜王妃了，我们蒙舍国王特意派我来提亲，想要把您纳入后宫，到时候大王自会帮着您一块治理邓衍国，咱们两国合并，亲如一家，这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儿啊。慈善一听这话，这心一下就沉下来了，现在如果他拒绝，肯定是性命难保，倒不是他多稀罕这条命，只是国王王妃都不明不白地死在这儿，邓衍国的子民该怎么办呢？慈善咽不下这口气，丈夫大仇未报，我绝不能死。慈善看了一眼媒人，请您转告国王，就说我慈善谢过他的赏识，婚嫁是大事儿，现在我的丈夫还没下葬，马上改嫁，这恐怕不太好，不如我先回国安排好丈夫的后事，再和国王结成百年好合，劳烦您把我的意思转达一下。这媒人乐开了花了，屁颠屁颠的就回去禀告了。慈善王妃的话句句在理，阎罗凤只好眼睁睁的看着他先回国去，可他这心里美的都没边了，美女地盘两不耽误，这仗打得漂亮。回过头来说，这位慈善王妃马不停蹄地赶回国内之后，她安排了重礼安葬了丈夫。 就在邓王的葬礼上，慈善一身素衣，高声向邓衍国的子民公布了阎罗凤的阴谋，并且号召大家为国王报仇，保卫自己的国家。这邓衍国的子民平时都很爱戴这位王妃，此时此刻更是沸腾了，都拿起武器准备对付敌人。邓衍国积极备战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阎罗凤那儿。什么？我堂堂枭雄竟然被一个女子骗得团团转，真是气杀本王！传下命令，准备兵发攻打邓衍国。蒙舍的军队很快就到了邓衍国的都城外，慈善王妃一身素衣，跟普通的士兵并肩作战，浴血奋战。全国的军民都被王妃感染了，个个是奋勇争先上阵杀敌，两国的兵力悬殊。然而这个小小的城池竟然苦苦地支撑了三个月，最后兵尽粮绝才被蒙舍国攻进了都城。阎罗凤气急败坏地进宫搜寻慈善，一进门却发现这慈善王妃穿着盛装，端端正正地坐在王位上，上去一看，已经是气绝身亡了。为了保全名节，这王妃服毒自杀了。阎罗凤失望归失望，可对慈善王妃他是打心眼里头佩服。他下令举办了隆重的葬礼，把慈善王妃和丈夫合葬在了一起，并且修了一座宏伟的墓地，把慈善王妃追封为宁北妃。打这往后的星回节，除了祭祀之前的酋长老婆，还要祭祀宁北妃。现如今云南一带6月23到25日一连三天的星回节祭祀活动，供奉的就是这两位贞洁而感人的夫人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丝路新绿》，小光作词，刘青作曲，白雪演唱。 东望山河壮丽，西去丝路万里，自古驼铃往来，亲友八方行旅，列车横贯东西，公路对街笑语，朋友分享繁荣，梦想展开羽翼。不计星辰，记载下沧桑巨变，世书情话传承着和平友谊。山河壮丽，西去丝路万里， 驼铃往来，亲友八方行旅，列车横贯东西，公路对街笑语，朋友分享繁荣，梦想展开羽翼。乘着和平游历，命运日歌那声声不息，丝绸之路上春风春雨又添新雨。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。